看我云好云浮上驾船，满腹的怨恨我想顺啊，我好比爱爱扛空烟，我好比龙游在天沙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刀切，

打龙袍是一出非常繁重的唱功戏，请出老旦名家赵宝秀。 我再接着为大家演唱的打龙袍当中的西皮流水版。缠身要我紧，老王爷一见怒气生，两位娘我辞去了那五本以外混战的心，多亏了满朝文武来讨分，两位娘我打只在那寒冬冷院，我那个去见君一起不成二起身，约定了八月十五火焚冷宫厅，多亏了恩人来救命，当时在破瓦寒窑把身存，白天讨饭不知不 望我想娇儿就想得微凉，一沉一沉天不明，多亏了陈州放粮，小包拯掀起了乱，把乱的臣包拯他回呀朝走一喷，儿就该呀准备下那龙旗凤辇，一步一步迎接微凉，进了皇城不但不准忠良臣，反把包拯一场堂的臣，若不是老臣领他几个准，险些儿你错占了那假海军粮，今天是你冷落也死也将心痛恨，不由他哀家主民对视看得过自己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。《杜鹃山》确实影响深远，下面我们就再一次聆听这段脍炙人口的家住安源，热情的掌声请出京剧名家杨春霞为大家演唱。 途径满腹苦水，一腔怨愁， 一生。

相亲。